昨天你讲那边伟大，现在话这面正派，只因这天这边领先，那边有点挫败。向西向东向北向南，你定落向任意摆，今天这边昨天那边转身无知太坏，中间分界干妈不敢表态，中间分界无非想观察那方得胜才买卖，无谓扮伟大，最初听起只可信赖，越问越觉道理歪，一堆废话以真作假，说真我很介怀，纵使眼睛睁得够大，像最熟阔达见解，可惜拆穿眼光太浅，借口作得太坏，中间分界干妈不敢表，无非将所有人心收买来变卖，中间分界干妈不敢表态，中间分界诚恐得失了某方，更作言论器械，无谓扮伟大，所有